會登靈絕頂，一覽中山小，光明頂，陶傑、鮑偉聰。 本節目只代表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新任的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先生在最近中國全國人大會議閉幕發表演講， 9次提及這個名詞叫中國夢。 他呼籲中國人所說的萬眾一心， 努力實現他所說的民族復興的中國夢。接著有些條件，習近平強調要堅持中共所謂的領導，又要隨時傾聽人民呼聲回應人民期待，保證人民平等參與、平等發展權利。他說做到他所說的學有所教、勞有所得、 病有所依，老有所養，住有所居，這叫五有所。這個五有所會不會差一件事，搞事玩顛覆的就有勞教所，這個好像沒有說。當然這些言詞非常漂亮，撇開現在北京空氣污染 的10面埋伏，即是煙霧，只是病有所依。《東方日報》龍門鎮的專欄作家指出，只是病有所依已經是遙不可及。這位專欄作家說，就在這個時候，在微博有一個新聞，9歲小女童在河南鄭州街頭50萬元自我變賣， 想賣身救父，因為這個女童的父親由於房屋倒塌導致傷勢嚴重，要50萬手術費。所以這個9歲女童要賣身，她掛著一個牌寫著為救父命50萬誰要我，這個牌站在街頭籌款。這些當然是非常諷刺，不要說這些有所物有所物，聽得多。什麼叫中國夢？我以為中國夢 1949年12日，中國領袖毛澤東站在天安門廣場說中國人民站起來了，應該供應在那個時刻開始中國夢已經實現了。現在過了60多年還未有中國夢，那60多年到底是發生什麼事？中國是睡著了、醒著了、夢遊，還是處於一個眼光光失眠 精神狀態，因為1949年11日個個都說毛澤東天安門城樓說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了，中國人民站起來了，據說紅雞一唱天下白，那時候的中國夢實現了。結果現在繞個大圈，到習近平又說要實現民族復興的中國夢，我以為民族復興了，還未復興， 不是已經有核彈<笑> 有航空母艦、舉辦過奧運會和世界博覽會，我們的中國夢已經實現了嗎？ 說近，起碼是否就是應該2008 北京奧運的開幕禮 供應你做都做出來，那個就是中國夢。 原來現在還未有<笑> 所以到底是什麼是中國夢呢？ 如果說學有所教、勞有所得、病有所依、老有所養、住有所居， 這叫很遙遠的夢。 對不起， 我們香港在1985年之前 在前港督麥理浩領導之下，基本上已經做到這五有所、學有所教、九年強迫免費教育、勞有所得。 當時個的士佬、貨櫃車司機、小販甚至是三合會、泊車仔、廟街算命，個個都勞有所得。當時很開心，不信你看看當時獅子山，病有所醫不用說了，當時醫療已經成 有一個非常完善的制度，雖然要輪街炒，但你給10元也可以看到街政。 是的，老有所養。 我不會說當時完全沒有一個白衣公在街上乞食， 都有。 但現在經常說1983年、 1984年、1981年 當時有沒有聽到老人是非常悲慘的？ 我就聽不到，我就見到金官思苗米王、鄧碧雲這個老人很開心。偶然看方玉平的圓州仔之歌，都見到一個挺淒慘、好像挺蒼老的老人叫陳立品，偶然蹲在那裡，那些艇湖的樹洗衣服，是不是沒有人養呢？我不知道，住有所居。 你看看華富村已經拆掉木屋、華富村、馬山村、麻坑村、麗德村，我們香港已經在30年前，不要說中國，香港夢已經實現。我現在最害怕的是現在這個夢還有沒有我不知道。習近平主席說完這個中國夢之後，有人東施效顰， 可能會在某年的施政報告又說香港，就會執口水尾，又說我們要實現香港夢，將剛才那幾個點改頭換面加上去，加差。上次曾爵士也中過這招。 聽完科學發展觀之後，他又說了類似的事，現在好像沒什麼，沒有下文，吹完之後這些是水分。不過剛才你提到幾件事之中，我特別想說說病有所醫。因為我都聽聞很多內地，如果有聽光明頂，一定清楚過我們，在內地是不能病的，你是死，因為你一病要花很多錢。 還有朋友的例子,已經叫做識人又識院長又識醫生。 結果最後,雖然有治療的機會,但也要送錢。 原來內地的醫院床位,好像我們賣樓一樣,醫院都扣起了,有床位都不給你。 你要有方法付錢,才可以入院。 不是治療。 入院，攤在那裡有張床，有張床位，你都要打關係送錢，有沒有暗中招標價高，一定有暗盤。進去之後還要你身受一連串的檢查和不必要的化驗，因為香港那些這麼厲害，真人真事，你有根據才好說。我親戚，你有根據，沒有根據，我親戚，即是你耳濡目染。 見到一手資料，不用我自己訓。我辦法，我早兩天跟香港有一位朋友李志超攝影師，城市大學創意媒體教授，因為他患了一隻很罕有的癌症。幸好他在英國讀完書後做過少少兼職攝影師，拿到英國護照，沒什麼交稅，因為他當時打散工。 一回到倫敦，他發了一個訊息給我，他說英國對他真的好。他說我明明沒有交過點稅，他幫我做3次手術，現在跟我做化療，還給我一間私人房，叫他你不用擔心，你一直這樣住下去，雖然對你的病情不是很樂觀，但是呢 李志超教授非常感動，他說現在英國的經濟都不太好，但對於一個前殖民地的香港人，人家女王政府還這麼慈悲為懷，完全沒有要他找數，全部免費。這個症是香港沒有意義，他5年前肚痛，以為盲腸炎，送去浸會醫院，這裏的醫院一劏開，亂翻。 這個症是200萬人才有，叫做腹膜癌。你有沒有聽過？未聽過。腹膜癌未聽過。這個癌症是非常罕有，200萬人才有一個。這個癌症生在腹膜和胃的底部的，它有好有不好，有好的它不會擴散，不好的 為何它不會擴散呢? 因為一般的癌,譬如肺癌、肝癌、胃癌 是生在器官裏面,它不是,它生在外面 因為外面不會擴散,擴散得不容易 但不好處,它在外面大量累積 譬如它會在腹膜和胃中間,越生越厚 越生越厚,就變成迫劫到腸和胃中間通不到 所以他做過兩三次手術,只能切除外面的癌 然後剩下那麼多,因為他又不可以全部切除 所以現在英國政府在養他 這些是事實,不是我作的 網絡8-1903.com 指點江沙,肖澳江湖 光明嶺 李智超教授現在的狀態不太好我過兩天會飛過去探望他因為他現在單身四十多五十歲身邊好像沒有什麼配偶天天在醫院當然心情平和準備 出一些最後的遺珠這些當然不是那麼開心的事令人但無論如何都怎樣都好因為一個人走到人生最後階段最重要除了心的平安之外最重要是有專業他在那裡會有專業因為我親戚或朋友曾經聽過一些例子都是一手資料往往去到這些例如真的沒有什麼 機會可以康復的病例之下內地有些醫生覺得有些缺德還要進行很多治療程序或化驗對於一些末期的病人來說其實是一種煎熬但你很難估計他的動機因為他說一定是要盡一分力但用常理去想難免會令人覺得很想為醫療費或醫院增加收入明明都已經 就沒有什麼可以做如果換了一般在香港我相信很多醫生都是叫你不需要太過寄望這些治療程序希望都是令到他可以平安或舒服一點李先生說他很感謝英國的醫療制度令到他過了過去五年非常有質素的生活 當然不要說什麼中國夢,說得這麼抽象、遠大 只是對你自己的人民好一點,這已經不要說得這麼遠大 剛才你說的幾樣東西,教育、住屋,這些都可以將就 但去到醫療這個問題,人一病起來就不能將就 你看到那麼多人要走下來買藥物 或者只信香港的藥或成藥 你就知道問題在哪裏,已經不要說醫院醫治那些不治之症 信香港怎麼信香港,因為香港做過英國殖民地,那麼簡單 網絡上有個冷笑話,我也不知道是否笑話 就說如果能夠將檢查食物藥品的人 官員調去進行影視調查而將影視調查的人調去檢查食物和藥品中國食品就會安全而創作就會自由因為最嚴重的你就放進去檢查食品他調轉來大陸的那些是調轉最嚴重的就放進去檢查影視創作一字不漏逐個字跟你釘 但食品和藥物可以疏通一下將就一下只要檢測認證你都有方法可以搞定這是一個什麼國家我不太明白孤陋寡聞我真的活了這麼多年我未聽過難免很魔幻莫言的魔幻小說唯有現在隔一個距離冷靜一點 換一種態度來看他我就改換了態度好像李智超那樣平和對著一個垂死的病人對著一個很難避免的歸宿 唯有是這樣，不過可能還有一些人覺得非常傷感，所以這些中國夢，你聽在我耳中，我毫無感覺。 我不知道還有多少人聽到淚流滿面，很感動。 如果你說中國夢，我只記得羅文那首歌 他都唱過，不過他的歌詞就是你的夢和我的夢。 這兩句很重要，就是你的夢和我的夢 不同的，會不同的。 不要說我跟你分享的夢，對不起。 Sorry。 什麼共同的民族復興，首先請他講講什麼叫民族復興。不是復興了，現在世界經濟第二大僅次於美國， GDP每年增長 9-10%， 人均收入不知道多少錢， 都挺多的，你計算上海、北京， 還有卡拉OK、夜總會、六星酒店齊， 高鐵又有， 飛機大炮全部有。 那為何要復興？不知道復興什麼呢？ 我不太明白。 而往往令到全世界人對中國人的印象問題， 往往不是你說的物質上， 困乏或者是倫敦那些名店街賣歐洲貨，是從來未去過中國的省份四川、河南，他們沒有看過。所以這些國家令人很難評論，我都不知道應該說些什麼。 要評論就牽引了很多問題，往往每年有些人勸你捐助助學的錢、扶貧、救災，往往都令人很尷尬。 10%，10%多錢，怎樣去買一隻空殼的航空母艦，又要打造成為中國第一艘航母。如果大家想其他各種各樣的，希望共情，你都殺得起。為何要捐民具？如果既然現在中國已經是這麼富強，為何會出現這樣的問題？我現在希望中國捐錢給我，我很窮，很多人說香港的確是希望，我想中援、希望大陸也開一點國庫，救濟香港人。是的，外匯儲備也不差，為何我們的不差，很厲害，3萬多美金。 所以要你捐錢的時候，我當然很欣賞那些有心人， 無論是教會或NGO 跑去內地又出錢又出力。不要以為這班人中國當你在幫他，他當你是外部勢力，不知道想來怎樣。沒有的，其實都是一盤生意，在內地的一些組織背後。你阻礙一些醫院做生意，還是 你在搜集醫療資料，不知道，都全部受監控。 既然這樣，我不明白這些NGO去來做甚麼。 他們有很崇高的理想，不過我們這些人有時候難免會問。 好了，網絡8比1903.com。 人結地靈，光明頂。